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西郊锦麟皇宫是皇家狩猎的围场，常年有人看守。这季节树木茂盛，一片翠绿，生机勃勃扑面而来。严君玉在宫里闷了快半年，不由得眼前一亮。一行人动静这么大，早有兔子吓得从草丛里钻出来，不知道被谁一箭射中，留给后面跟着的下人去捡。严君玉跃跃欲试地问身边的荣浩： 我也可以射箭吗？ 唉，这些猎物不算什么，我们得去围场深处，那里才有好猎物。 什么是好猎物？ 严君玉来了兴趣，荣浩没有回答，而是朝前方抬了抬下巴。他指的是前方的太子。从严君玉这儿看过去，只能看见太子的背影和他背后的弓，那真是一把漂亮的弓，线条简单，却几乎有人肩头高，用的好像是犀角，看着都觉得危险。 什么是好猎物，殿下说了算。 一个时辰后，严君玉知道了这问题的答案。彼时他们已经猎了许多猎物了，有鹿，有獐子，有狐狸，连荣浩的腰边都挂了两只兔子，太子却始终未动弓箭。浩浩荡荡的队伍在林子里穿行，猎鹰盘旋，猎犬步步紧逼，根本无隙可逃。那不过是个普通的树丛，所有人都没有发现端倪，都已经准备放过了。有一条猎犬却忽然伏低身体，呜咽起来，很胆怯的样子。大家都来了兴趣，刚要靠近，只见一道影子快如闪电从树丛中扑了出来，将那条暴露他的猎狗直接扑杀在地。离他最近的几匹马都吓得大声嘶鸣，有一匹干脆直立了起来，把马上的侍卫都摔了下来。那是一只斑斓的花豹，已经是困兽之斗，所以格外凶狠。严君玉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等猛兽，只觉得那双眼睛里藏着无限的杀机，是全然不同却又充满魅力的生命。那一刻，严君玉忽然福至心灵，转头去看太子。穿着玄色胡服的尊贵青年此时正弯弓如满月，他的肩臂舒展，身体的线条流畅到极致，林间的风吹起他的发带，带尾金绣龙纹从他脸侧扫过，但他眼神与花豹如出一辙。太子放弦，破空声响起，剑去如流星，飞扑在空中的豹子身形一致，直接摔落在地。周围有瞬间的安静，然后喝彩声与贺喜声一起响起来。有几个侍卫上去抬着还未完全断气的豹子过来讨赏，荣浩从袖子里掏出金锭子慢撒下去。而射杀这猎物的人，太子殿下，只是在人群簇拥中安静笑着。他收起了弓箭，温柔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。回去的路上，所有人都在兴致勃勃地议论着那只花豹，还有人说要去给圣上报信，一路上热闹异常。因为要赶在天黑前回去，都在打马疾驰。严君玉安静地跟在人群中，默默地努力往前跑。太子的背影仍然在最前，映着夕阳，挺拔而贵气。严君玉年纪太小了，这里所有的人都比他至少大上四五岁，怎么都追不上的，但他还是想离太子近一点。回到东宫，正是酉时，敖季半路上被那侍卫队长拖去喝酒，只嘱咐严君玉让他晚上早点睡。严君玉懵懵懂懂地跟着队伍回了东宫，热热闹闹地下了马。伺候的小太监胆小得很，都围着那豹子不敢碰。有侍卫大笑起来，说怕什么，都断气很久了。进了东宫，人就少起来，只剩严君玉和荣浩，还有几个太监跟着。侍卫都散了，太子回了司红堂。云兰出来迎接，一边接过衣服，一边笑着问太子： 殿下今日玩得开心吗？ 太子淡淡的没说话，荣浩先捡了个地方倒下去。 我得歇歇，骨头散架了。 快去洗澡，一身灰尘脏兮兮的，像什么样子？ 云兰笑着感叹，荣浩整个人都瘫在睡榻上。 哎呀，你怎么不叫小妍去洗澡啊？ 好不要脸，小妍才多大，你多大？ 云兰正要笑话荣浩，只听得一边的太子忽然淡淡道： 小妍受伤了。 其实敖季叫严君玉都是连名带姓，总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嫌弃，偏偏这个荣浩昨天才第一次见面就小妍小妍的叫起来，带的云兰他们都跟着一起叫，太子却是第一次这样叫他。严君玉正盯着盘子里的果子出神，忽然被太子叫了句小妍，吓了一跳。其实下马时他踉跄了一下，太子回头看了一眼，严君玉还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没想到那时候就被太子看出来了。 来，我看看小妍伤到哪里了。 荣浩刚才还死鱼一样，这时候却来了力气，笑眯眯凑过来。严君玉连忙躲开，牵扯到腿根，不由得动作迟缓些，被他按住。这人装得一脸文弱，其实也是练过武的，顺手就摸过来。 我猜一定是这里。 严君玉顿时涨红了脸，挣脱开来，躲到书桌后面，神色戒备地瞪着他。荣浩这人初看文雅，其实无聊得很，见严君玉躲他，顿时来了兴趣，刚想要再逗逗严君玉，只听见太子冷冷地喊了他一声： 荣轻伤。 轻伤是荣浩的字，寻常文人交往都是称字不称名，以示尊敬，他们互相之间都是称名，是关系亲近的意思，一旦叫起字号来，那就是在警告了。荣浩溜得倒快。 好好，我不欺负他了，我去洗澡，明天左相讲书，晚上读杨朱。 无所谓，太傅打的又不是我。 荣浩总算走了，云兰又上来，拿着药问严君玉到底伤到哪儿了，让他看看，他又不比荣浩，不能用蛮力反抗，严君玉只能揪住裤子死活不让他碰。 我让小太监给你上药好不好？还是你把药带回去，让你的小厮帮你上药。 你把药放下，我自己上。 胡闹，你怎么知道伤的轻重？你那小厮也太小，怎么两个孩子就敢进宫来？要不把太医叫过来。 云兰还要坚持，严君玉只得求助地看向太子。 你先出去，我帮他看看。 太子总算开口，云兰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到底是命令，只得退下。太子洗劫，和宫皆知，打下的猎物沾了血污都不看的，骑马的伤口血肉模糊竟然也肯看。人都退下了，严君玉提着裤子站在书桌后面，一时有点尴尬。他偷偷瞟了太子一眼，准备趁机溜回自己房间去。刚走两步，只听见背后人道： 我有个皇叔，十多岁时骑马憋坏了腿，现在还瘸着。 严君玉被他的话吓了一跳，只得站住了。太子见他这么好骗，也笑了。 过来。 严君玉只能乖乖过去，在睡榻上坐下来。太子似乎没有碰他的意思，只让他把裤子脱了。其实认真说起来，严君玉不让荣浩看，是因为他老取笑自己。云兰是女子，更不能看。按理说，给太子看看应该没什么，而且伴读本来就该听话，但他心里就是有点别扭，不想让太子看见自己的伤口。严君玉犹豫一下，还是掀起衫子下摆，慢慢退下了裤子。尽管有亵裤，还是看得见大腿内侧被磨得红肿起来，那地方本就极柔嫩，在马上跑了几个时辰，有些地方已经破皮了，雪白的亵裤上沾了不少血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太子皱了皱眉： 你第一次骑马？ 不是，在家里没有骑过这么久。 严君玉的耳朵又烧起来，太子的脸上神色平静，看不出一点喜怒， 那双烟灰色的眼睛如同月光般干净，安静地盯着他的伤口。 为什么不说？ 严君玉竭力表现得无所谓一点，甚至努力笑着。 忍忍就好了，我可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起码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？敖季、荣浩，还有殿下你。 我没有受过伤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不像你这么傻。 太子抬起头来，看着严君玉的眼睛。严君玉也一脸懵懂地看着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太子的眼神里忽然带上笑意，伸出手来，像敖季一样揉了揉他的头发。 把裤子穿上吧，给敖季看见，又要误会了。 误会什么？ 没什么。 太子收回手去，然而严君玉却觉得头顶还有被揉过的感觉，清晰的不讲道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严君玉忽然也觉得开心起来，仿佛腿上的痛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了。敖季是深夜回来的，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严君玉受了伤，把他从被子里挖出来。 裤子脱了。 严君玉睡眼惺忪，默默脱了裤子。 啊，明露已经给我上过药了，太子说是皮肉伤，上了药就行了。 严君玉解释，敖季在他头上敲了一下。 还敢提太子，太子一句话你裤子就脱了，气死我了。 这有什么好气的嘛，又不会少一块肉。你快点看吧，太子说明天早上还要读书呢。 这也太子那也太子，你迟早被太子卖了都不知道。 严君玉困得眼睛都睁不开，敖季气得拿被子蒙住他的头，揍了他两下就出去了。严君玉以为敖季走了，谁知过了一会儿又进来，把他拉起来重新上了一遍药，说是这个药效果最好，伤口好得快一点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